旅美同胞网报《民族通讯》22号登载了评论委员李俊植写的一篇文章，他在文章中赞扬朝鲜的威力，指出大国的种种压力对朝鲜根本行不通。